制作完成。 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哟，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人生是一段漫长旅途，有人回忆，有人回溯。如果读书与我们同路，再深的夜也不会孤独。光临读书俱乐部，聆听心底的倾诉，感受智慧的温度。 读书俱乐部， 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我是主持人一丹。今天我们要聊的这本书叫做《追火车》，它的作者是王维。首先欢迎一下王维。 大家好。 这个王维的维啊很特别哈，是一个山下面一个鬼哈，这个字儿也读维哈。首先聊聊这本书哈，叫做《追火车》。诶，我觉得这个名字很好听哈。追火车为什么会起追这样一个字呢？因为我知道哈，王维是一个喜欢拍火车的这样一个青年哈，90后。大家看到你的这个书，更多的会认为这是一个拍火车的一本书哈，因为很多的美图都是通过你自己的这个相机定格下来的这个特别漂亮的画面哈。为什么会想到用追火车这样一个名字？ 我觉得可能这个追这个字可能更能概括我拍摄火车的这么一个就这么一种行为吧啊。想要拍到不同的这种场景，这就势必要这个全国各地各条铁路上就是追着火车跑， 就是一直在追赶着火车来拍这些漂亮的画面哈。 对对对。然后我觉得最有意思的是翻译这个追火车这三个字儿的这个英文的时候特别逗，因为那书上不是也得写个英文的这个名字吗？英文不好忘了那词儿怎么说了，但是这个翻译过来之后帮我翻译的这个他就用了一个火车猎手那么一个意思啊。然后 在英文里是火车猎手的意思， 就是有猎手的这么个意思，就是跟那儿狙击这火车啊，可能更能 猎手的猎是那个猎枪的猎吗？ 哎，对对，猎枪的猎啊， 火车猎手 啊，对 啊，所以下面那个英文的它那个标题就是火车猎手的标题， 差不多什么个意思吧 哎，而且我觉得哈，你这个书首先一翻开很特别，为什么？你这个书的书皮是两页， 对， 两种不同的封皮哈，你可以变换。 因为也是我觉得这书的话吧，就是说封面它特别重要。然后呢，我也是选封面的时候想了好几种方案啊，就是琢磨了好几张照片，但是哪张我都觉得还挺好，但是 最后已经选了这两张。 对，然后最终就这两张，反正也有点难以取舍吧。后来想，干脆都给它弄上就得了。 而且你这个照片哈，两个不同的颜色的风格，一种是比较老的火车正迎面向我们开来的那个感觉哈，另外一个是黄色的，像是在那个金秋时节的，就是满地都是黄叶的那个感觉。然后有一辆火车疾驰而过哈。 因为我也是琢磨着，一提到火车，可能尤其是上点岁数的人，首先想到的不是现在的高铁，可能是想到的是曾经气势恢宏的这个蒸汽机车啊。所以呢，我就其中一个封面就选择这个了。然后另一个呢，就是说其实我拍到的很多火车是在这个美景中运行的，所以就是弄了一个绿皮车运行在大兴安岭中的图片， 还是很有深意的哈。表达你自己的一些对火车的感情哈。这也是你第一本关于铁道的摄影手机是吗？ 是这样的。 所谓的这个摄影手机啊，可能很多人会认为它是一本专门拍摄漂亮的火车的美景的这样一些照片的一个图册。但是其实你的书 不仅仅这些东西哈，有更深层次的含义哈。 嗯，对，因为这本书其实我是从2011年就开始弄，着手就弄了。 嗯， 但是这个由于就是可能自己那会儿想法还不够成熟吧，然后我其实您刚才说这问题，我之前就想过，就是说如果单纯是一个画册的话，我觉得未免太单薄，因为这个 漂亮的照片哪儿都有。嗯， 对对对，而且就是说这个照片，我觉得还是得跟一些个深层次的这些个文字就是进行配合的。 就是说，你的这本书其实不仅仅是在给大家展示美丽的火车的照片，更重要的是有很多火车的文化。 是， 其实就是说，特别希望大家更多的了解的是拍的这些火车它的文化和它的这个渊源，是吧？包括它的发展。 嗯，对，其实是这样的。 咱们就聊聊这本书哈，这本书里照片有多少张？ 照片有700多张吧。 700多张。你称为是火车写真哈。 是。 为什么叫写真呢？ 这个，我觉得就是说，拍火车的话，就是各角度，然后各景别，然后它运行在就是各条线路上，或者说它穿越四季的这些个场景就都得有，所以我就给它定义成这个火车写真。 哦，火车写真。哎，你这个书里啊有一些特别吸引我的地方，你比如说你的这个画面呢不仅仅是一张漂亮的照片，你可以把十几张不同时间的照片集合到有一张照片里，比如说早上5点、6点、8点、11点、12点，然后一直到傍晚到夜间，然后呢都是截取的是一小条一小条，然后综合到一起呢，会觉得就是一天的这个轮回哈，一天的这个24小时轮回也特别的有意思。 是啊，我知道您说的是哪张照片了，那个是在北京的左安门拍的啊，就是这个京津这个城际的这个动车驶出北京城吧。然后呢，其实这个创意并不是我想出来的，也是网上就是在大概在2012年的时候比较流行的一种拍摄方法。但是我就是看了之后，就是我觉得，哎，如果换作我拍摄的话，一定要有自己的特色在里边啊，自己的风格。你不能比如说场景变了，但是说这个你拍摄的这个手法跟人家完全一模一样，那我觉得怎么说呢，就是 有点 没劲啊。但是我观察到，因为我平常拍火车嘛，就是说我记得那是8个时间段吧，从18点多一直到20点多。然后这每个时间段都过了一趟车，然后这个车型都一样，都是 CRH 3型动车组列车。哎，然后我呢就把这个相机固定好，每趟车过这儿的时候都拍一张，哎，所以就是说裁的时候，这8条不同时间段的照片就可以组成一趟列车了。然后后边这个城市的这个背景或者说光影的变化啊，它是就是有所改变的。 所以就显出了一天不同时段的那个，就是让你觉得轮回哈，就在同样一个画面里，好像是一个切面的感觉哈。而且我觉得这本书哈里边讲了很多的关于这个火车线路哈。咱们这个书里大概有多少条火车的线路？ 大概有40多条吧。 跨越的地理位置是哪些？ 只有华北和东北部分的啊，因为一本书的这个容量实在有限，然后我呢估计很多细节啊，或者说很多想跟大家分享的东西又挺多啊，那它实在是装不下别的地方去了。 拍摄火车的攻略哈。 可以这么说吧。 这里边有刚刚你说到的，就是去哪儿拍，怎么拍，哪个机位最好，然后包括光线，包括哪个角度是吧，包括去哪座山上是吧，都有。 对对对， 都有这样的涉及到这些内容哈，就是告诉大家，如果你想拍最美的这个图片，就是火车图片应该怎么拍。刚刚你也说到了哈，就是其实你没有计算过到底有多少类型多少种的火车。但大概给大家列举一下有多少种。 怎么着也得有个180种吧。 180种。那就是说我们平常看到的列车、动车、绿皮车啊，这都已经是非常简单的这种分类哈。然后还有哪些大家就是可能很难见到，属于这个历史遗留的哈，像古董一样的这种火车有哪些？ 那可能具体的 得按型号来分了啊， 按型号来分 啊，按型号来划分啊。比如说，像您刚才说的比较古老的，那可能就当属蒸汽机车了。啊，蒸汽车它这个型号本身就特别多啊，这个解放之前那型号就更复杂了啊。然后如果要是说现在还能见到的，可能就是前进型蒸汽机车、建设型蒸汽机车，还有这个上油型蒸汽机车。我说的这三种，它不是在博物馆里头放着的，而是在这个就是说活着的。这个、 就是现在还在使用当中的， 哎，对对对， 哦、 就是这个，它这煤水车里头有水有煤，然后机车还冒着烟， 哦、 哎，是这样的。 现在正在使用的最老的大概是多长时间？ 正在使用的大概，我想想，应该是据我所知，我知道现在大概40年代的车还有一台在用， 哦，是在东北， 是在这个铁岭的这个吊冰山啊， 哦， 啊，那个是 KD6型蒸汽机车，是。这个美国援助给中国的，在 40几年， 对对对，在40年代。 哦，有没有让你特别难忘的或者特别危险的经历？ 有这个，比如说在东北吧，啊，它这个有的地方，它这个下了雪之后，它这个有的沟里头啊，它这个也不让雪了，本身爬山就滑，这个雪给盖上之后，就是你不知道，看不出来这是沟，然后结果就是一下就是。你可能就掉一个那个就跟雪洞似的里头，泥 坑里， 对，雪坑啊，就是泥踩， 哦， 然后它就这个你就陷下去了， 哦， 然后到时候没准就已经就过了腰或者到胸这块了 啊，那么深 啊，对，就挺深的。 那是在哪儿？ 大兴安岭里头。 天哪， 啊， 那你一年大概多长时间是在外边拍火车的？ 我大概有1/3的时间吧。 1/3就是100多天。 嗯，对。 那你还有时间安排其他的业余活动，包括你的兴趣和爱好吗？ 也有，其实我觉得这就是我的兴趣爱好，甚至就是生活。 就是你把它当成了一份工作，也当成了一份生活。 嗯，对，对对。 在你的心目当中，你觉得火车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火车是我生活的一部分嘛。 最亲密、最知心的朋友。 嗯，对。 嗯， 但是说我也是出过几趟国，我看这个国外的这个铁路文化就是都很发达。 嗯， 回想到哎，咱们中国的这个铁路文化，我觉得可能还不够啊， 嗯， 就是还可以更好。就是比如说火车与人的这个生活发生的关系，比如说这个铁路，因为它已经进入中国100多年了，甚至它跟中国的传统文化，我觉得都有一些个这个接触。比如说春运，这个过春节。这个铁路这种东西已经作为现代中华文化的一部分了，我觉得可以这么说啊。说小点，我觉得铁路爱好者拍摄火车，喜欢火车，这个也是铁路文化的一部分。 还有就是你刚刚说到了哈，你说这个铁路的开通可能对于很多人们的生活发生了一些变化， 嗯， 这个其实也是你特别关注的哈。 嗯，对对对， 哦，发生了哪些变化？ 如果要是说从清末那会儿说的话，那是对某一地域甚至对这个国家都是有很大变化的。比如说京张铁路的开通，整个这个中国人都特别提气似的，就因为有很多火车拉来的城市嘛，比如说郑州、石家庄、这个哈尔滨啊，或者说这个蚌埠啊，很多都是通过这个 火车发展起来的。 对，有了火车，很多这个比如人聚集在这儿，或者很多资源聚集在这儿，逐渐这个城市兴起啊。 你说这个我感触特别深，因为在兰新高铁开通了，然后呢我去采访了一下，当时呢那条线我是从兰州出发，一直走到了新疆的吐鲁番。这条线一直走过去。当时呢我们是去的西宁那一站，然后它开通了西宁到门源的那个动车，然后那个基本是20-30分钟一趟车，然后每天非常频繁，就跟公交车似的。然后呢我们就当时正好是6月份嘛，油菜花特别漂亮的时候，哎，那去看看啊，我们就去了。漫山遍野油菜花特别美。后来当地人就跟我们说哈，如果不是因为高铁的开通，不是因为铁路，可能这个地方现在就不会有这么漂亮的这个油菜花田，这是一个旅游区了，然后每年在这个是因为他们油菜花只有40天，每年这40天是他们旅游的旺季，旺到什么程度，就是基本所有的酒店所有的那个宾馆都住不下，然后专门去拍油菜花，而且那个地方离西宁很近嘛，只有30分钟的时间，而当时我们去采访了很多当地人，他们说 当地的那个很多人买衣服、 哦、 啊，包括很多那个这个妇女，他们去这个都去西宁坐高铁去西宁理发、 哦、 啊，这种变化非常大。孩子上学也去西宁，因为那个地方是一个很贫穷落后的一个就是回族自治县、 嗯、 所以后来我那个时候就感觉到这个高铁的变化这么大、 嗯、 我才知道说哦，原来铁路对于人们这个变化不仅仅是出行方便了，更重要的是改变了一种生活方式。 对对对、 嗯、 没错、 嗯、这个我想可能在你这个拍火车的过程当中有这样特别深刻的感受吧。 我记得就是这个时泰客运专线啊、 嗯、 就是它是从石家庄然后走这个阳泉的北边，然后这个一直就是横穿太行山然后去太原嘛。原来我记得就是如果我要去太原拍火车，要不然就坐一白天火车、 嗯、 要不然就坐一宿，然后票还特难买。09年以前基本上一共就3-4趟北京到太原的车吧。其实这个北京到太原拢共没多少距离，就500多公里，一有了高铁嘿，这个三个钟头啊，没多长时间就到了。我早上一出门，中午之前到那儿就能拍上火车了。我觉得这个实在是太神奇了。 嗯，可能是你当时没有想到的，也确实让你觉得这个铁路原来是，它的魅力在于这个地方哈。 对对对。嗯 嗯。其实刚刚你也说到了哈，这个拍火车还记录了一些历史哈， 嗯、 包括我看到你书中有一个关于京张铁路，它100年前刚开始奠基的时候有一个路标， 嗯， 是吧？ 嗯，对。 啊、但是现在又有一个路标，你把它俩放到了一起，作为一个对比哈。 嗯嗯嗯，对。 嗯， 这个因为京张铁路上遗留的东西还挺多的啊，老东西，然后。我呢也是平常就是很喜欢这些个田野考察，看哪儿有一些老的这个铁路遗迹啊，或者说老站房、老隧道什么的，就会去拍。其实这个也是属于铁路文化的一部分。我其实是这么来看待的，就是说铁路文化很大一部分其实是由这些个老站房、老机车、老隧道、老桥梁或者老线路来承载的， 嗯， 他们也很重要啊，而且他们是最富有故事的， 嗯，不应该忘记这一段历史， 对对对， 嗯，也不应该忘记那个年代哈，还有那些故事哈，所以你就把他们拍下来， 对，或者也不仅是拍下来吧，我记得在出这本书之前。2015年8月，我跟我父亲还有一个好朋友王璐一块儿上内蒙的卓子山。其实本身是拍这个，就是由于改线而废弃的这段老铁路啊，因为这个现在这个铁路它就是裁弯取直嘛啊，这样的话这个列车的这个速度就能提高了，然后这个也省去很多检修的费用。然后但是呢就是老铁路就废了，老铁路废了之后，我记得我在8年前抢救性拍摄的时候，在路基底下发现了一块石碑，这个石碑上它不是阿拉伯数字，而是这个中国传统的苏州码子，是宋朝的时候就是苏州那边的商人发明的一种这个商业数字啊，就是现在可能在这个香港那边的药店里啊什么的还能看见。原来咱老北京那城里头这个电线杆或者那个门牌号啊，就是在解放之前，反正也有这个。 是那个红色的那个，就是一条一条线的那个是吗？ 这个因为我平常老这个就是琢磨这个京张铁路嘛，所以我一看那个碑上的那三个字儿，我就认识，就是578，就是578，等于说。这个公里标距离京张铁路的起点就是丰台柳村是578公里，这是我08年的时候发现的。那会儿也不是开车去的，那会儿我也没驾照呢，那会儿08年我刚17，然后后来这回正好到这儿，我说哟，因为他也是正在修新的铁路嘛，我说修新铁路的话，那这个施工的这些个土别回头倒在这儿，然后赶明儿这个谁也不知道了，他就埋在这儿了。 对 啊，我说既然这回是开车去，有条件的话赶紧给他保护起来。然后后来跟那儿找了半天，然后还真找着了啊，就在还是在原地放着。我呢，我和我这朋友还有我父亲一块儿，就是给他翻了好几个个儿，那个东西啊，太沉，200多斤啊，那个水泥铸成的，然后就只能一下一下的给它往上滚到路基上面去，然后最后给抬到我们那小汽车里头，然后就是往北京就拉。后来我一想，这东西搁哪儿啊？这个按说它当年它属于京绥铁路局的，但是这早就没这单位了，然后。 我知道这个京张铁路的青龙桥车站，也就是这个就人字形铁路，小学课本上都有的。这个车站里头有好几块这个苏州马的碑，然后而这个竹子山这块这个京绥铁路呢，其实是京张铁路的延伸。我跟这个青龙桥车站的这个站长杨存信关系特别好，我跟他一说，然后他特高兴，说：“哎，你不是就放我们这儿来？正好这个可以把这几块苏州马的碑给它聚齐了，就是因为他那块是59和60几公里的这个碑，然后再往前放一个578也比较有意义，可以说明一段历史嘛。后来大半夜的，正好回到北京，哎，就给拉到那儿去了。现在已经摆那站台上去了，回头大家可以看看去。 这对你来说是一个特别有意义的事情哈。 对对对， 意外发现， 嗯， 像这样的惊喜也很多哈。 对对对，啊，挺多的。 嗯，还有什么还能想起来的？ 别的保护的，我想想啊，比如说这个清河站的老站房，因为这个清河站它是就是建成于1906年嘛，它的这个老站房跟青龙桥车站，是一模一样的啊，而青龙桥车站就是现在就是作为国家保护单位了嘛，就是跟这个南口到八达岭这一段京张铁路同时作为国宝范围，跟这青龙桥老站房一模一样的这个清河老站房却什么都不是，现在又要修高铁。然后我呢就觉得，哎呀，这个应当给他就是给予保护啊，所以我就写了一个叫《不可移动文物申请书》，递交给这个海淀文委去了啊，就但愿他们能把这个东西给保存下来。 我们都知道这个东北其实天气是非常寒冷的，冬天其实拍照是最难受的，因为它第一天寒地冻，第二呢就是很危险，尤其是山区里，因为它那个雪也特别大哈，会结冰。你去这些地方，最苦的时候基本最低温度能达到多少？ 我去这些地方最冷的一回是-42度。 -42度？ 对， 冻到什么程度啊？ 反正我的那个朋友就同行的朋友就觉得好像心脏快停跳了， 心脏都快停跳了。 对，他这么 冷了， 对他这么说。然后我倒是觉得还行，反正白天运动着，然后在机位等火车的时候比较冷，这确实太冷了啊。然后 在户外要等多久？ 那回是等了，就是从早上等到晚上吧，那回是 几个小时？ 得有怎么着也得有6-7个小时，我估计 6-7个小时。就为了拍几张照片。 对对对。 那你当时穿成什么样啊？是不是大狗熊一样，又穿特别厚的衣服？ 是挺厚的，就是我是琢磨着什么都得乘以二，就是两层袜子，两件毛裤啊，两件羽绒服啊，就是类似这样吧。一只手怎么着也得戴一个厚点的手套，另一只手呢就戴稍微薄着点的啊，得那个摁快门啊。 那像这么苦，然后呢又是在外边天气又不好，那你们吃饭怎么解决呀？ 吃饭的话，我记得那回是带的，就是自己带着干粮啊，压缩饼干啊什么的啊，带的这个。 好的，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读书俱乐部，我是一丹。 啦啦啦啦啦啦啦，阳光洒满秋天，我的心那么冷。

为所欲为。 无限制全球动作手游《太极熊猫二》。 北京时间13:00 FM 986再度零。